人死亡。巴伐利亚州实施禁足令为期14日，第一个颁布类似措施的联邦州。中学文凭试第一科下星期五开考，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话，局方已经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作出安排。今年文凭试嘅市场嘅课室数目同埋监考人员都比旧年多一倍。另外，考生如果不幸染病或者需要接受隔离检疫而不可以应考，可以申请成绩评估。局方亦都将今次评估机制的最高成绩等级由以往的第四级升至第五级。新华社报道，效力西甲球队爱斯宾奴的中国球员母女确诊新型肺炎。爱斯宾奴早前已经宣布有六名职球员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当地传媒确认母女是其中一人，她被指目前在家休息，情况良好。内地传媒其后亦都引述相关消息，又话国家足球队教练李铁在月初曾经到西班牙观看母女的赛事之后进行交流，属于密切接触者。李铁其后带领国足集训，令李铁和国足队员都需要接受14日隔离检疫。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影响广东西部沿岸的骤雨正是逐渐东移。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在西沙路近住西径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封路已经是重开的了，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留意。就较早前西沙路近住西径村有意外，现在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的大消散。至于在山顶道近住门牌77号的意外事故亦都已经清了场，封路都是重开，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坟场一带嘅封路安排方面，喺和合石咧，直至到下昼嘅5点，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都系暂时封闭。咁喺和合石一带咧，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要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嘿嘿嘿嘿，我呢套护体神功练完百毒不侵，可以对抗肺炎。 嘥气啦你！嗱，呢个抗炎汤包能医百病，饮完啊口罩都唔使戴啊。 咪住，抗疫都要用啱方法先有效噶。 咩方法咁巴闭啊？ 指定动作戴口罩、勤洗手，再上港台网站健康动起来，由医生教你防疫贴士，专家澄清防疫疑团。 香港电台健康动起来。 志芬，你女朋友博士嚟嘅，你盲字都唔识多谢，沟通到咩？ 诶、欸，崔杰棠，惨得过我靓仔啊 ，low bottom 啦！ 我都唔知话你太有自信啦，定系唔知乜嘢叫做条件悬殊啊！今个星期六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志芬同崔杰棠嘅周末有情人啦。今个礼拜就会讲条件悬殊的恋爱。 哦，即系原来你系讲我嘅， 一开头已经嗌咗你个名啦。On a Saturday night。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晨光第一线，总动员响应。愉快感觉 弥漫声。即场抗疫，有我小白响度。 疫症下嘅情绪管理，有我芭比守护。 抗疫少出街，都要 say 个 hi。阿奥提你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啊！ 唔争在，有我华梅姐。抗疫 hashtag 同你 check。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晨光第一线。 同心抗疫，总动员响应。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晏昼时间2:10啊，播一报天气先啦，唔该。 而家外面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 系报埋诶，时间报咗咯，天气报咗诶、AQHI 同埋 UV 啊。 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截至1点钟系3至5嘅，紫外线指数截至眼就2点钟系2啊。 好啦，报埋啊，你嗰个 Facebook 嘅游戏啦。 而家开紧啦，因为咧上个礼拜我哋就出咗个 post， 我哋就同听众玩个互动游戏啦。咁就话如果咧嗰、那个 Facebook page 我是你的后援会够3000个 like 嘅话咧，那个 page 呢我哋就会啊， 唔系我哋，系你， 系我就会留翻好多年前嗰张相嗰个发型嘅， 系 嗰、那个张相咧就摆咗喺网上面啦，系我哋历史以嚟呢个 page 最多 like 嘅， 400几个 like。 黐線嘅，因為咧我依個禮拜都 keep 住有 mon 住，同埋有喺Give Me Five 度有講，你都有喺師兄度講啦， 提咗兩次啊，師兄祠堂嗰度。 係啦，咁咧就呼籲大家啦，咁我都唔係好落力呼籲嘅，因為彈嘢本身對我唔係好有利啦，係咪先？去到而家啦，個數2800个 like 啫，爭200个， 爭200个 like。嗱咁樣啦，見嗰張相有400个 like 咧， 做咩？ 我覺得我哋俾多 啲時間大家， 俾多啲時間。 是 去到今晚12点， 今晚12点前 是，不过应该我觉得机会难啲啦， 因为已经煲咗咁耐啦， 煲咗咁耐都系得多，唔系都多咗200几个人嘅，差唔多系嘛？ 应该本身系2700左右啦，嚟到、 哦、多咗100个人啫， 100个喺度啦。 即系其实大家唔系好 care 你做啲咩， 同埋大家冇你咁期待我留翻嗰个发型咯。其实 大家快啲去咧 Facebook 嗰度咧。找一个叫我是你的后援会的 page， 同我哋节目名一模一样嘅， 系啦。 咁然后咧，系啦，咁然后咧，阿波胜就会转发型噶啦，好嘛？ 系啊，大家自己碌翻去睇啊。 咁我哋可以 keep 住玩呢个游戏嘅，即系每次转发型都一下 like 先， 会揾一张旧相啊，就攞翻出嚟铺 啊。我又留翻长头发咁样。 你不如翻去呢个礼拜揾一张咧，你以前嘅相。 冇啊，我细个嘅相好正常噶。即如果你话中一二嗰啲咧，我已经开始学识，唔系、哦、中二中三已经系留平音咯，前面 系， 但系唔系你呢只咁吓咁嗰啲叫咩啊？咁有嗰个叫做对比啊， 系 个对比冇咁大啊。 喂，即系拆开即系讲开呢、這个，不如讲呢样，因为咧早几日咧、 哦，好好，本身要讲装修啊， 系啊，大家如果仲听到声就系、是、呢个惊天动地星期六。 聽嗱，一 次推咪佢就收 声就冇啦， 系啊，因为早两日喺公司见到何亨啦，咁佢就攞翻嗰张相嚟讲，佢就问咧， 即系你嗰张相， 我嗰张系啦，即系大家 Facebook 都会见到嗰张，啊，听一听 听听听听，啊，我而家每朝瞓醒都系呢、這个。 十点就准时。今朝唔系啊，我觉得开开心啊，今朝，因为今朝转咗揼嘢，揼嘢系冇咁 ignoring 嘅，但系如果转嘢系烦啲嘅。我思怡佢已经转完啦，两日。 系啦，佢叫醒到你啊嘛，佢啲声。 系啊。 咁跟住咧，何亨睇到嗰张相咧，因为除咗有我嗰个发型系焦点之外咧，其实我隔篱企咗一个女人嘅。 系。 咁然之后咧，佢就问我啦，嗰、那个系边个嚟嘅？ 零售堂啊嘛，系咪啊？ 系啊，跟住佢就问系咪你表姐定系你家 姐？表姐，哇！ 跟住之后， 何亨果然系 识讲嘢。跟住我同佢讲话，唔系啊，嗰、那个我妈嚟嘅。跟住佢表现一个非常之惊讶嘅表情。 系。 吓？你阿妈嚟噶？咁 keep 得几好喎、啊！ 喂，但我想讲佢阿妈系越嚟越后生嘅，你阿妈有听紧噶嘛？系咪？ 佢我唔知啊，佢好 Andy 你越嚟越后生啊！ 系啊，即系佢系觉得好惊讶，跟住讨论起嗰个年纪方面，即系话我话其实佢而家个样差唔多，我俾佢睇而家我阿妈个样啦。 系 咁啊，大概回想翻我妈大概几多岁？佢应该六几年出世啦，即系都差唔多六十。 几年啊？ 就快六十噶啦，应该。 你都三十啦。 系咯，所以佢都差唔多六十岁啦。咁然后就嗰、那个， 我成日 sorry 我成日谂紧，即系阿爸阿妈三十岁嘅时候做紧啲咩，同我三十岁嘅时候做紧啲咩咧？ 佢三十岁嘅时候， 佢三十岁嘅时候买到楼未啊？生咗仔未啊？ 应该差唔多噶啦，有 啊。咁究竟我哋而家做紧啲咩啊？ 嗰时十零万到就买咗层楼啦嘛。 所以咪话一蟹不如一蟹咯。 最紧要佢通情达理，阿妈觉得，你哋而家啲人工真系好难买楼啦。即系佢明白呢个道理，咁就 feel 啦。 系系 系。咁然后咧就即系讲起我妈嗰个样子，就佢好后生啦。然后另一样嘢讲开就系、是、我。依一張相咧，個髮型樣衰之餘咧，其實我係唔笑嘅。然後 唔係啊，你呢個笑容幾好喎、啊，我覺得。 幾好咩？ 係啊， 我覺得 含蓄得嚟，帶點腼腆，腼腆得嚟咧，又帶點自信、啊，我覺得。 黑口黑面、啊，我覺得。 唔係，我覺得黑口黑面係關嗰個叫做背光嘅事啫。你諗下個光係好奇怪嘅、啊 啊， 你阿媽都冇咗半邊面嘅。即系你同你媽咪都冇咗半边面嘅喎， 系啲光。 大家系咪好想睇咩相啦？快啲上去我哋个 page 嗰度俾 like 就可以睇 啲后援会咯。但系咧，我系讲紧嗰段时间喺我啱啱升中咧，我睇翻屋企啲相啊，我翻到去之后咧，原来我好多相我都唔笑噶， 系 因为我嗰阵时对自己个人好唔满意，唔满意自己嘅外表啊，特别系 系 嗰阵时咧， 你唔满意啲咩咧？ 真系发型系其中一个咯，因为嗰阵时兴咩咧？兴谢霆锋嗰啲发型， 哦， 即系嗰啲发型系点咧？佢系柔顺啦，然后佢抌落嚟咧，你系可以揈佢噶嘛？即系你大风啲嘅时候咧，你可以咁样挫佢咧，有嗰种 哦飘逸嘅感觉， 飘逸嘅感觉， 你唔得噶，你啲发型做唔到噶， 就系啦，因为嗰阵 发质嘅问题啊嘛， 系啊，所以我嗰阵时而家你见呢一张相就冇乜 gel 啦。我以前翻学嘅时候咧，我会用劲多水啦，然后尽量用把梳咧，梳到啲头发极直咯。因为我好想学人哋，好似譬如郑伊健啊、谢霆锋嗰批咧，可以哇好飘逸啊、揈啊咁样。因为嗰阵时学校啲人， 郑伊健嗰个又系不得了啊！郑伊健 嗰个又系你唔知点解你学唔到啊，但系就系人哋觉得型咯。啲女同学嗰阵时就觉得哇，郑伊健、谢霆锋系心目中嘅偶像，你就想成为嗰种噶啦。但我个头一嚿嘢咧，我唔知道有边个嘅明星我系有呢种咁嘅发型啊！当年 有边个啊？ 一嚿嘢咁样，黄光亮咯。 日本嗰堆嘅旧明星咯，即系比较即系叫做即系再老一个年代嗰啲明星咯，旧、 哦、 一个年代嗰啲咯。 哦，即系嗰啲佢会立起晒嗰啲， 可能唱演歌嗰啲咯。 演歌哦， 系啊，即系佢哋传统嘅嗰啲歌剧嗰啲咯，咁样咯。 系啊，佢嗰段时间我长期有一个唔开心嘅童年咯，对自己个人好唔满意咯。 唔紧要， 其实我成日都觉得而家好好嘅。 总之。大家快啲去俾 like 啦，咁就可以睇到波城剪翻旧时候嘅嗰张相啦。讲多次个 Facebook page 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不解释，不解释，奄奄一息，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越麻木，越麻木，即使心息，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远逝，就于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慰问，手机分分钟更新，欣赏一对玻璃心， 你张美仪嘅琼啊，上个星期上温温冇出现，今个礼拜重新佢哋又再出现过啦，即刻嚟比赛。 欢迎嚟到第一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系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喺后台准备啦。我哋即刻请佢哋出嚟。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一号参赛者 Sir 温温。大家唔好以为系英文啊，我读得好准噶，系中文嚟嘅。温温系温度个温，至于个 Sir 字，真系活到老学到老啊！原来个 Sir 字真系有得写噶。二号参赛者波公爵，英文名 Duke Ball， 由于佢好好人，所以亦都叫好嘟波。听闻佢好中意嘟波嘅。今次的题目是白雪公主，到底他们两个会怎样演绎呢？事不宜迟，我们有请第一位参赛者。 大家好，我是 Sir Run Run，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白雪公主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之前，有个地方叫做雪之国，是由好多雪精灵组成的国家。雪精灵全身都是雪，他们一啲都不怕冻，但就好怕热。由于这个国家非常之大，非常之逼，所以就叫雪逼国了。有一日，国王和皇后生了个公主出来，皇后在好纯天然的地方生了公主出来，所以个 BB 好白净，就叫白雪公主了。但是国王的爸爸又想他的孙女有些智慧，所以就改个孙做孙慧雪。那不如我们简单一点，叫这个小朋友做阿雪呢。阿雪大过了之后生得好高，所以大家都叫他做雪糕。而由于他受到 Royal 皇家的训练，所以非常高贵，所以亦都变了雪糕贵。除此之外，他全身的皮肤都很淋白白，所以亦都有人叫他做淋雪。而这么多年来，阿雪最喜欢吃的一款菜，雪菜。白雪公主的耳仔亦都叫做雪耳。你是不是觉得个故事没有推进呢？放心啦，去到最尾有一日，由于地球暖化 Go Blow Warming， 个 temperature 即个温度升了很多，白雪公主她融了，这个故事就完啦。虽然这个故事好像没什么高低起伏，但是就教识我们一个道理，雪遇热是会变融的，所以雪糕要趁冻食啊。多谢这么多位。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们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又是我波公爵啦。不过你都是叫我的英文名 Duke Ball 啦。今个礼拜我想跟你分享的故事就是白雪公主啦。从前有一位公主，她天生就有一身古铜色的皮肤，可惜在她的国家白雪雪才是漂亮，所以她成日都很想去做激光美白。有一次就趁她母后不在这里，就偷她的司机钱去做 Lisa 啦。啾啾，做完这个啾啾 Lisa 之后，公主突然心虚，很 好怕被母后发现她偷钱，所以就离家出走去了森林了。公主行行下，见到有一间木屋，就去打开道门，发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就决定擅自走入去住起上来。同时间母后又收到封公主偷完钱走了路，就决定要去惩罚她了。母后来到木屋的门口，化身成为美白针的 sales。 为什么呢？因为她知道公主好迷这美东西嘛，她就在门口大喊了， 美白疗程限时优惠，买一送一了喂。 公主听到就梗系即刻冲去门口啦，就问呢一个母后化身嘅 sales 系咩美白疗程啊？ 母后见到佢落答就继续 sell 啦。 呢位靓女，你真系识货啦，望落你都够白，不过如果再白啲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靓嘅女人啦。你知唔知我手上面呢个咩嚟嘅咧？呢支系美白针嚟噶，你冇听过咩？食支美白针白过谢雪心啊嘛！见今日同你咁有缘啦，你有兴趣我咪俾个优惠你咯。 公主好开心咁就食咗支美白针啦，突然之间佢个心跳得好快、哦，原来母后加强咗支美白针嘅剂量，公主顶唔上啲副作用就晕咗咯。母后眼见个女接受到应有嘅惩罚，就笑住咁走啦。随住时间的过去，太阳都落了山啦。七个小矮人放工回到自己间木屋，发现有个女人晕咗喺度，就好嬲啦！竟然有人擅闯民居，佢哋即刻冲埋公主度，揾棍剥佢，又揾筷子插佢。啊，公主都系冇醒到，所以佢哋确定公主应该已经死咗啦。七个小矮人好惊自己间屋会变空宅，第时又卖唔出啦嘛，所以就夹手夹脚抬公主去森林揾个地方埋咗佢。可惜公主太重磅啦，七个小矮人搬搬下线手就跌咗公主落崖啦。佢哋见已经解决咗个女人啦，就决定不顾而去。嗱，小朋友千祈唔好学啊！公主跌咗落去嘅山崖铺满积雪，而因为公主食咗美白针之后比之前更加白，喺啲积雪当中咧形成咗保护色。所以一路都冇人发现到佢，就系咁藏埋咗喺白雪之中，成为咗白雪公主啦。呢、这个故事虽然讲唔出啲咩大道理，不过希望大家知道做人呢就记住唔好咁贪心。系啦，有阵时爱靓唔爱命呢，最后真系可能会冇咗条命噶。你睇下呢个白雪公主就知啦。多谢各位。 这次比赛真是很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们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的一页。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的参赛者投下神圣的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不要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来到尾声了，我们明年再见。 我们下星期仲有的。 哦，那我们明周再见。 唔该晒思仪啊，翻翻嚟直播室嗰度，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去可以去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啊，投票同埋俾 like 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体育学院表示，空手道运动员周家谦今日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体院话，周家谦早前同另外两个确诊染病的空手道运动员李振豪和曾以婷一同前往法国集训，并在今个月15日同机返港。至於另一位同機的空手道運動員，已經在日前由衛生署安排隔離，對病毒檢測呈陰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形容，目前的疫情完全是戰爭狀態，當局一直監察和掌握整體情況。 对于有抵港人士监察手带启动延误，陈肇始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如果同一时间需要处理很多旅客，可能出现滞后，但目前整个流程经理顺。食卫局副秘书长郑中伟补充，星期四发出大约5800条手带，昨日发出5600条，由于检疫令需要手写，在星期四旅客平均要一至两小时收到短信，但是如果人多需要等候较长的时间。另外，陈肇始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今个月起每日的确诊个案都有增加，大部分是输入个案，他担心情况会失控，当局推出入境管制措施，医管局在亚洲博览馆建立检测中心，尽快找到确诊个案。他说用酒店作检疫中心需要考虑中央通风系统、地毡等是否符合感染控制程序，亦都要考虑附近居民的意见。在防疫抗疫基金下设立的物业管理业界抗疫支援计划，至今收到761份申请，当中50宗申请已经获批核，涉及资助金额123万元和82栋楼宇，相关物管公司和业主组织将会陆续收到通知获发资助。计划是为私人住宅和商住两用楼宇的物管公司或者业主组织提供补贴，资助他们向前线员工，例如清洁和保安员发放津贴。计划的截止申请日期是下个月的15号。政府提醒合资格的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组织尽快递交申请。新加坡首次出现新型肺炎疫情之下的死亡个案，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两个患者死亡。报道指出，两个死者分别是75岁的新加坡女子以及64岁的印尼籍男子，分别在当地早上不治。新加坡截至星期五累计385宗确诊新型肺炎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和有雾，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嘅中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就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中快线有意外，龙尾丁九桥。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提提大家，港铁今日要配合市民前往沙岭扫墓，咁直至到下午嘅7点，东铁线部分嘅列车都会来往罗湖站。咁而家罗湖站系局部开放嘅，但系东铁线嘅落马洲站就继续关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课程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时间就嚟去到2:36啊！今日我哋重温嘅嘉宾呢， 喺2016年7月23号嘅韩雁诗，咁啊当时咧佢都未准备结婚嘅，而家就嚟做人嘅老婆啦。咁究竟嗰时嘅佢系点呢？夏日炎炎，但呢间房好凉爽。 点解咁凉爽啊？ 因为开咗冷气咯。点解？ 因为有啲灵异嘅。 点解，大佬？你想点解？ 我以为你突然之间咁讲有啲特别嘅原因。 唔系啊，眼睛有冰淇淋吃嘅都。 哦，原来你系想讲呢、這个。 今日都有靓女上嚟噶。 当然啦，唔靓唔请啊嘛。 梗系啦， 系啊。 呢个环节，呢个环节就系请靓女。咁啊，点解要做呢个环节啫？ 当然啦。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请到上嚟咧就系阿韩雁诗 Step 啦。 Hello。 哦，虽然夏日炎炎就好热啦，但其实你都系好动嘅女孩子嚟嘅。 系啊，我系好中意喺阳同阳光玩游戏嘅。 系， 咁亦都因为运动，我觉得自己更加有冲劲，所以一度要 keep 住做。我哋做咩眼镜起雾嘅？ 热 佢紧张咯， 好紧张啊！好凉啊！间房我咪问佢点解，我就好热。 佢紧张，佢好少同女仔沟通噶。我哋转头话， 我唔信。系啦， 坤哥咁样起雾啊！嗰、那个眼镜而家 系啦，我哋。而家阿 Step 系第六集啊，冇记错系咪？第六集好似系，系啦。我转头话俾你听， 数字嘅我唔系好记得噶，你知啦。 我哋转头话俾你听，究竟佢赢定输多啦？我哋落第一个环节，第一印象啦。阿 Step 都系第一次见我哋两个啦， 系我哋虽然成日见到佢啦， 系啦， 渠道见到你啦， 咁但系咧，即系俾你了解下我哋先。我哋爆咗自己啲秘密出嚟之后咧，咁啊，梗系到你爆噶啦。咁啊，我哋呢啲叫咩啊？抛砖引玉， 系啦。 咩即系咩啊？ 抛砖引玉都唔知 系咩咧 ？Sorry 啊，鬼妹仔， 鬼妹仔啊嘛， 即系咧 ，fold the break， 想挑战我哋啲嘉宾啊 ，fold the break and attract， yeah， attract some J 出嚟，诶 ，something like this， attract the J， yeah， 唉，算啦，我哋唔好再纠结喺呢个位置啦。第一印象系啦，你估下啦，即系我哋知道阿 Step 都系呢个高尔夫球手啦，你估下我同阿波啦，两个都做运动嘅，但我哋各自。做啲運動，你覺得我哋係做一啲埋身嘅運動啊，即係踢波啊、打波啊、 搏嗰啲啊、 排球啊、打拳嗰啲，定係我哋會做一啲用道具嘅，即係可能打呢個 golf 啦，或者打棒球，或者打羽毛球。你覺得我哋兩個各自係用玩啲咩運動啊？ 首先即係介紹一下我而家睇到嘅嘢先啦。咁一咧就係著波衫嘅，即係應該嗱，我估我 的戰術 慢慢地足球嚟嘅， 係 足球嚟嘅，咁就似係埋身嘅。 係 咁咧，波咧就皮膚比較黑啲，但係咧。佢就係即斯文啲嘅個樣，咁我就覺得應該係一就係即踢足球咁啦、 哦，暴力啲嗰啲玩埋身肉搏嗰啲就 中意狼啲嘅，咁個波就係我覺得似係即跑步嗰啲。 唔係，咁我特登著波衫嚟都係就 佢 嘅。 我知 就係拋磚引玉。 其實我係打籃球嘅，但係著波衫。我係踢波嘅，呢個係一定嘅。咁但係阿波係咪跑步咧？阿波其實 我最唔中意係跑步。我咩運動都玩，但我就係唔係好中意跑步。 咁 係 咩咧？ 打籃球啊，踢波其實羽毛球、乒乓波都有玩嘅。即系呢四样都有， 我哋今日一齐打 高尔夫。 但系 好啊，我喺个高尔夫球场做 呢 个其实。 但系我想问啦，打高尔夫系咪真系一个人嘅运动嚟咧？ 算唔算系啊？ 都算系嘅，咁相比其他运动，即系要有默契，咁都会有啲嘅。即系我哋以前打 team 嘅时候咧，咁我就永远成日同一个女仔都系喺个港队入边啦，咁永远都系 send 我哋两个人，咁我哋就会行过好远都会见到，即系而家讲紧喂，我而家打几多个几多棍咁样，咁就会知道咁呢一个窿我要 charge 定系唔 charge 啦。 你有冇试过叫自己男朋友嚟睇你打波？ 好耐之前咯，以前有，咁但系。我谂咧，即系睇完之后，佢中意咗我多咗咯，即系嗰阵已经系 英姿啊！ 我觉得系，我唔知系咪，但系嗰阵即系已经淡如水噶啦。跟住佢睇完我打波之后，好似想同我讲嘢多啲咯。 吓，重燃激情啊！ 但系我谂我本身即系都会觉得做运动嘅男仔都会系 attractive 啲嘅。 有个好想问嘅，即系香港嘅女孩子咧，普遍都中意。篮球嘅男仔啦，足球咧硬系觉得野蛮啲。如果俾你拣，阿波就打篮球啦，我踢波，你会拣边个？ 其实我都拣篮球。 點解咧？ 籃球身形本身都好啲， 我原訪問啦今日。 唔係啊，野蠻啲唔緊要嘅，即係有啲女仔係説哇，即係哇正啊，好好 mile 啦咁樣。但係唔關呢樣嘢事，我純粹覺得咧，即係踢波係室外啦，通常係咁。籃球有得係室內嘅，咁籃球室內就好似即香啲咯， 同埋作為睇方面都舒服啲。 係足球好似好熱，又成身汗，又草又泥咁啊！ 原來因為呢個原因， 係純粹係因為咁啫。 夠鐘翻嚟啦！ 啱啱即係聽翻先知咧，原來何雁詩咧係我哋頭幾個嘉賓嚟嘅， 好早啊！ 冇記錯，應該第六定第七個嘅啫，非常之早。所以嗰陣時已經講緊2016年嘅暑假， 嗰陣時仲好瘦啊嘛，我話 邊有瘦過啫？ 佢早兩日咧喺我個 IG 嗰度留言話，以為我係47kg 嗰、那個，係 啊， 跟住之後我話，如果我47kg， 我瘦過你啲高爾夫棒啊，大佬。 系啦，咁我而家电话旁边有呢个隔咗都三年几啦，即系都就快迈向四年啦嘅何雁詩啦。你 Hello， 两位你好。 你好啊，喂，咁但系咧，首先要讲一样嘢嘅就系你又推出咗你嘅新歌啊。 系啊，叫做《自有梦想的人》。 系啦，喂，呢只歌介绍下，呢一个系自己独立去做噶啦嘛，今次呢一只歌就 系啊系啊，我呢个系我离开咗旧公司啦之后嘅第一首自知嘅歌。咁其实我就系揾咗 Cushion 风同我一齐去合作做呢首歌啦。佢差唔多即系好大部分其实都系佢负责嘅，所有作曲啊，跟住监制同埋编曲都系其实由 Cushion 负责嘅。咁我哋都认识咗好耐啦，亦都住得好近啦，咁所以可以成日都一齐 meet up 去谂一啲新嘅 idea。咁我就一直都唱好多情歌啊，所以今次就想唱一啲关于自己梦想嘅歌。咁亦都系我由入行啦，即系巨星到而家，我觉得一个同我一齐好耐嘅一个 theme 嚟嘅。咁所以今次就希望透过歌曲去勉励所有有梦想嘅人啦。 咁你而家个梦想系咩？ 我而家个梦想系开 concert， 不过好似都仲有啲远啦，我会继续努力嘅。 你嘅身形隔咗咁多年，阿一就 都系47kg 啦。 喂，佢真系冇咩点变喎、啊，你冇咩点变喎、啊，睇 IG、 都系咁啦，都系咁上下啦，因为一向。因为我好早已经个样好老成啦，所以都冇乜得变。我入行嗰阵咧，已经好似我开了一个朵俾自己叫何雁 T 咯。 何雁 T 啊？点解？ 系雁 T 啦，好似一个雁 D 啊。 哦，何雁 T。 系啊，系啊，所以我只可以逆龄成长。如果我再即系再。冇向咁样成长咧，就应该好快变阿婆噶。 而家有做啲咩运动啊？除咗打 golf 之外， 其实我大部分时间系做 gym 噶，反而打 golf 真系少咗，因为可能打 golf 而家喺户外咧，跟住人哋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可能比较少啲机会去感染，反而好多人。咁我就 即系好似行山咁样。 是啊是啊，好满啊，反而冇位啊。咁所以我而家有 one-on-one 跟 PT 咯，可能一个礼拜两次左右啦，跟住再行下机咁样咯，希望年尾之前减翻瘦少少 ,fit 啲啦，是啊。 一个礼拜两日都多啊。 是咯，一个礼拜两日喎、 啊。好勤力、啊。 筋肉人。 就算有冇大声咁嗌筋肉人。好想成为啊你真 係。有冇同阿 Fred 一起做运动或者成啊 都有啊，我哋因为之前 Clubhouse 仲有开嘅时候，我都经常落去行机嘅。我以前都唔行噶，跟住佢话行机会瘦啲嘛，咁啊信佢咯，咁一齐同佢行咯。但系佢太勤力啦，佢又跳绳又剩，我都唔识跳嘅。 我想知两个人一人一部机咁倾偈， 唔使倾噶。 咁落去一齐做嘅原因系 一齐行落去咯。 落到去就分开始做咁样， 一生人咁样样一齐行落去可以。 喂，一齐即系我哋中意做咩都孖必咁样嘅，咁所以行落去多个盘有人倾下偈咯。咁但系到即系真系行紧机嘅时候，就玩紧电话或者听歌噶嘛。 咁有冇话咩两个人做嗰啲 workout partner 一齐做嗰啲咧？ 哦，等下 好 sweet 嗰啲，又要佢抬起你啊嗰啲啊！ 我有问佢要唔要一齐做嘅，但系佢就即刻一夜 ban 咗。佢又怕黐立立，话佢又惊一齐黐立立咁样。 你睡醒梦境退却， 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晨光，沉睡的花蕊等到绽放，如青春流过汗，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看自己渐长年纪，遗憾更多知这道理，人根本无胜利，无需要去比，愿望牢记，懦弱要收起，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你是一种人， 梦想的人， 不想告别时短暂告别，好结局会上演，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目光停于能等到有心人，挨出成果，拿出你大勇敢，路崎岖总有缺陷，望见终点需也确实未完全步近，靠梦想指引，中追寻，拒绝不可能。 波耶波罗蜜，我哋翻去啦！ 哦，女神大揭秘啦！呢一个环节咧，就系、是、想问一下阿 Step， 问到一啲你嘅过往一啲情史又好啊、嗯，或者一啲你嘅秘密，生活上嘅秘密都得，系、 嗯、 睇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 都有好多啊，其实我都系即系有少少 control freak， 同埋有啲精神紧张嘅。咁以前细个拍拖就会即系掠地啊，即系。試過好老實講，入咗行都試過喺街度鬧交鬧到喊啊嗰啲，咁、啊、但係大個咗就好驚啦，好驚自己會咁，所以而家就 哦嗰次係因為咩事要喺，因為有時可以解決到啊，咁梗係唔喺街上面，但係嗰次發生咩事、啊、去到要喺街上面即刻。 其實我係好 typical 嘅，即係嗰陣好 typical 嘅香港女仔咯，即係純粹好小事，可能佢話我今日陪唔到你啦，我要走啦， 或者我哋分開咗，跟住佢我就覺得我哋係一齊嘅，咁佢要離開嘅時候我就喊曬啊，扯衫啊咁樣。有一次最癲嗰次，呢次真係冇人知嘅，有一次試過我揸緊車。咁就男朋友坐喺我車隔離啦，咁我真係好嬲，我諗早四五年前啦，跟住咁我就淨立起個電話，咁我話唔再玩你電話，砰，跟住開槍抌咗出去， 掉出車啊， 係啊， 真系可以去到 抌佢嗰部电话， 梗系啦， 梗系啦，唔通抌自己嗰部？ 唔系，我试过发脾气抌自己嗰部电话嘅。 咁你就蠢， 我试过， 冇， 不过系 Nokia 嘅电话嚟嘅， 抌完弹起接翻。 系啦，我嗰次真系发脾气都系试过，但系咁咁，但系佢点啊？佢嗰下嘅反应 呆咗咯，跟住之后都发癫噶，点唔癫啊？如果无啦啦被人抌咗部电话，我即本身系啊，即系我系好 dramatic， 以前系好戏剧性嗰个人，咁但系而家就好惊，唔敢再系咁，所以即系比较而家都会 look for 一个比较冷静啲嘅男仔，可以承受到我，即系唔系承受，系接受到我咁跳躍嘅情緒，咁佢當佢接受到佢而唔會同我一齊發癲咧，咁就冇事嘅啦。 但如果你爆，你會揀個男仔隔離純粹聽啦，定係輔導你呢？ 我唔中意輔導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咧，我放我個性格咧，我係知道我應該點樣嘅，我係知道我可以點樣，同埋我好中意 self reflect 嘅，即係我會自己諗我可以點咧。咁而家覺得我唔係唔知啊嘛，我做唔到啊嘛，咁樣即係我會係咁，所以我寧願我另一半係肯聽咯。咁或者喺我問嘅時候先俾意見，所以好麻煩。我係一個好麻煩嘅女人。 咁有冇一啲你嘅底線，即係喺你同男朋友拍拖嘅時候，啲底線是不能觸及，觸及咗嘅話咧？你就會好似頭先 就會爆啦， 爆啦，係啦，即係會掟佢電話。即係頭先講，可能因為佢儲咗一排，佢淨係撳電話唔理你，跟住之後你就好嬲。 話好煩咯，話我好煩咁啊！ 即係唔中意人哋話你煩嘅。 係啊，因為我真係覺得我自己好煩。 即係你都覺得自己煩，所以有人講起你就覺得崩口人忌崩口碗。 即係如果我對住一個有我咁嘅情緒嘅人，我都會覺得好煩。但係如果佢一講，你唔可以講，你一講我就癲啦。咁即係咁點啊？即系分开啦，而家即系开始咁样。 佢又嚟啦，而家嚟啦，已 经系咁样，所以我接受唔到啊！即系细啲嗰阵就会投入喺嗰种好似拍 MV 个感觉咁样。 自己就系嗰个主角。 系啦，即系以前系中意，即系其实我觉得做 artist 都需要一啲咁嘅情绪嘅。如果从来未 experience 过咧，又唔会理解到或者做戏或者唱歌点样做到个情绪出嚟，咁所以而家我都感恩曾经有试过系咁样咯，俾自己拍 MV 咯。 我谂到一脚辣着何雁诗嘅就系、 是、你好烦。 够钟翻嚟啦！ 当年咧你自己讲过你嘅秘密咧，而家听翻都为之惊人嘅。 系。 你嗰陣時話自己都控制狂啊，又拋人哋個電話出街又成咁樣啦、啊，而最重要就係 勁係拋咗個早餐出街啊！ 係咩早餐啊？有試過？你嗰陣就係話電話啫喎、 啊。電話我就反而而家印象唔係好深，但我印象深啲係個早餐喎、啊。 係點樣樣噶？ 因為 成個早晨全餐飛咗落街咁。 嗰次係啊係啊，哎呀真係啊真係啊，唔係喺街啊，喺車嘅。跟住之後。因為嗰次就唔係我發怒脾，我之前試過有個男朋友，其實佢係好好嘅，即係佢好有心。我六幾之後早收工咧，咁佢就買個早餐啦，跟住之後車我翻屋企。咁出去呢個將軍澳隧道嘅時候塞車嘛，朝頭早。 係。 咁跟住我就佢就已經草草地底啦，跟住又問我做咩唔食嘢啊？跟住我話而家暫時冇胃口住，跟住佢就好塞車嗰陣停緊嘅，跟住佢開個窗成個。早晨全餐飛啊！出去 哦，即係佢訂嘅， 係啊 係。我循例播一句，唔好亂拋嘢出車啊！ 係啊係啊，咪拋都要執翻。 我哋好政治正確嘅呢啲位，但係冇計啊！ 係啊， 又唔係你抌，人哋抌 嘅 嘛， 係咯，係 唔啱嘅。 你都脾氣暴躁喎、啊，其實 以前的確係㗎，而家咧就真係冇曬啦。可能之前真係鬧交鬧得太多咧，覺得好攰啊！即係成日都鬧交，好需要精力啊！咁我就即係最近呢兩年，尤其是同 friend 一齊咗之後，都冇嘢鬧，冇乜嘢鬧。 佢個樣咧，嗱我唔知啊，佢個樣，因為我冇同佢嗌過交，我冇同佢拍過拖啊， 好合理啊，係 好合理啊， 我都未試過。 但佢個樣似係你發脾氣，佢唔係好理你嘅。 以前都會駁水駁舌嗰啲嚟嘅， 嗯， 頭幾個月之後到一路到而家都冇咯。即係我有陣時咧，會係嗰啲可能我突然間嗰即係一個月有嗰兩日有啲燥燥地底咧，跟住我就試過入 lift 嘅時候講咗兩句喺度發脾氣嘅猛整，即係晦氣説話，跟住出 lift 我就講 sorry， 嗰啲覺得好衰咁樣，跟住之後就完咗咯。通常件事 哦，你好大改變喎、啊， 好快醒過一次 lift 啫喎。 系喎，嗬，我住即系好快反省，话即系觉得其实我住台湾，我其实我头先咁样即系脾气暴躁啦，同埋语气重咗，我唔对唔住，跟住我自己讲咗出嚟，跟住之后就冇事咯。 咁佢全程咧系唔理你啊？ 冇出声啊！唔系佢都会即系佢，如果我唔系太离谱咧，即系一开头都会有啲争执嘅，即系磨合期嘅， 系系正常。 咁但系我噏多三四句，佢就可以开始猛噶啦。咁但系。我如果噏得两句咧，佢就冇出声嘅，即系个 哦，一开始都系 don't give response 咁样， 系啊，系啊，佢都几有耐性嘅，就系、 是。但系佢冇喺你心情平复咗之后，要同你讲一啲 EQ 辅导嘅嘢啊？ 冇啊，完全真系冇，佢系即系零咯，乜都冇，冇反应啦，冇嘢讲。 don't give a review 。 冇 review， 冇 like， 冇 dislike 嘅，又冇 love 啊，冇 sad 嗰啲嘅， 等你自己 冇嘅， 系咯，全部等你自己慢慢随住时间，然后自己 tune 翻嘅啫，佢都系。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我都会自己分析完再讲埋出嚟，咁其实即系佢都明噶啦，大家都明噶，即系可能嗰一刻控制唔到，咁讲翻 sorry， 知道自己唔啱，咁就算啦，冇必要再讲落去咯。 脾气系一样啦，另一样咧，几年前你都话自己咧。是烦的，亦都好怕人哋话你烦。而家你觉得自己仲系咪烦咧？咁 都系啊，都系烦啊。但我个烦好 proud 我自己仲系好烦。 你系边类型嘅烦咧？即系你好黐身嗰种烦啦，定系日饿夜饿嗰种啊？定系哎呀，你今日 点 啊？你系边款？ 我系你冇挂住我狂问咯，成一万次咯，同埋睇紧电视都要望下我咯。有阵时咁，我就直接喺个电视中间咯。嗰只烦咯，所以我到而家，即可能以前咧就多嘢讲啫，而家就变咗行为上都变埋烦啦，仲发大咗。但我好 proud of 呢样嘢嘅， 系接受咗自己烦啦，已经 系啊，我接受咗我自己，但我唔知佢有冇接受。 佢有冇曾经讲过话？哎呀，你好烦啊！即系讲笑又好咩都 冇，真系冇、啊。我觉得。反而我自己個人覺得啊，好似增添咗少少情趣喎，唔係情趣啊，樂趣。 情趣都得嘅，都得嘅， 都 OK 嘅，係 啦。 但係冇熱情減佢減退減退嘅， 以你兩 係我兩，因為我減退咗，我已經冇呢啲啊嘛。 會 B B 畫咯，仲係 哦 B B 畫好好玩嘅，因為我覺得 會點樣樣啊？乜示範下係點樣噶？ 唔好意思， 我以为你准备紧，我以为你入紧去嗰个 mood 度。 我系本来系想嘅，我觉得好尴尬，唔好啦，我哋私底下先做俾你听，好尴尬，同埋好错，同两个唔系我自己未婚夫嘅男人 B B 话咁。 佢唔喺隔篱啊嘛，佢而家。 佢唔系 咁得， 即系我不过我都觉得系开心嘅，即系有阵时有啲细微嘅嘢啊，佢有阵时都会叫做括弧烦我咧，就系、 是、 尤其是未瞓醒咧，系咁要同我讲嘢啊，嗰啲我系觉得真系猛嘅，但系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即系我觉得我哋相处之间有啲细嘅细微嘅嘢可以令到大家开心，咁总好过因为冇嘢讲而闹交咯。 全身嘅寒汗丝啊，听到同头先听 被我汗透， 我觉得懂得道歉已经好好大进步， 好叻噶啦，好多女人成世都唔识道歉啊！ 真系因为我系就算几唔想讲咧，都要逼自己讲咗出嚟先，因为。如果唔讲咧，就令到个关系好僵持住嘅。反而我唔想讲都噏咗出嚟先，咁之后讲嗰下就系最难系唔讲嗰下嘅啫，讲咗出嚟就好舒服噶啦，大家 就好似个 B B 话一样。 系啊， 其实你讲咗出嚟又冇乜嘢， 唔要。 以及一个64岁的印尼男子今日早上不治，两人都有心脏病记录。总理李显龙说，随着确诊病例越来越多，将会有更多病人需要深切治疗，也都要为更多的损失做好准备。菲律宾出现第19宗死亡病例，确诊人数就再多32人至262人。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影响广东西部沿岸的骤雨正逐渐东移。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 大致是多云同有雾，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中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㗎，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过咗丁九桥。咁就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中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丁九桥。至于较早前喺元朗体育路嘅爆水管已经清理好，咁近住元朗剧院一段咧来回方向嘅封路都已经重开。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只在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好啦，时间嚟到3:07啊！啱啱听到咧，系识得道歉嘅 Stephanie 何雁诗啊！咁究竟佢做咗啲咩改变咧？嗱，喺听佢改变之前，翻翻去2016年之前嘅访问咯。女神实验咁啊，问你一条情景题啦。咁啊，假设你而家即系要庆祝一个周年纪念啦，跟住又佢嫌你烦啦，要你我一定要强调嫌你烦啦，佢出厨房啦，然后俾你 take over 成个厨房，咁然后你要设计一款菜式，你会拣啲整啲咩啊？ 周年纪念 系啦， 系啦， 周年纪念 任你发挥都得， 任你发挥。 我谂我都系。整意粉咯、 哦，整意 整条长寿面一条过嘅意粉， 祝你长长寿寿。 我哋个关系长长寿寿有呢样嘢嘅咩？我唔系我自己系，因为我中餐其实完全唔识整噶，咁就借整西餐同埋整卡波尼咁样，系嗰啲最简单系 加啲汁婶上去， 系啊捞埋一齐就好似好劲咁啊，跟住攞个钳卷埋一条咁样就最。我谂我应该会整。意粉咯，應該。 但如果問到 Step 你自己印象之中最深刻的一個周年紀念，那次是點樣過的呢？ 咁我哋去咗一個即係嗰啲黑暗的館咁樣啊。咁、我未試過，我覺得很特別，因為原來你當你冇咗一個 sense 嘅時候，唔知點解你更加想去用你自己嘅能力去幫其他人咯，咁嗰次我個感覺特別深，因為我佢哋會叫你即係、你咁你同你幫其他人行埋過去啦，咁、我係真係好想去做呢樣嘢。原來就算你冇咗一個 sense， 你都可以用你自己嘅身體去影響其他人咯。咁我覺得呢樣嘢。佢諗嘅，咁我覺得好多謝佢。佢同我講點解佢叫我去，因為佢覺得好多時候我做嘢。我都會好辛苦，我覺得好辛苦，會怨啊，會 其實說到底都係嫌你煩， 佢成日覺得我好唔開心啊，我人好緊張，佢就覺得我好唔開心。 咁佢就想即係借呢個 experience 同我講，其實我哋好多嘢都可以好感恩嘅。咁咁、我覺得佢好似好有心咁樣咯，成件事有諗過咯。 嗱，其實但係呢個女孩子嘅解讀嘅嘢，如果我係男人啦，我點解會帶你去做啲咁嘢？哎呀，平时神原来好烦啊！ 我唔想见到你个样， 再见你神啊！ 佢真系咁噶，唔系我最烦，我唔系生啊，我系唔生，但我自己唔开心咯。 哦， 最烦系咁样啊！ 够钟翻嚟啦！ 纪念性嘅嘢到而家即将嚟紧嘅就系一定系年尾结婚嗰一样嘢啦。对于你嚟讲，你觉得有冇？有冇一个心情上面嘅紧张啊、转变啊咁样去迎接咧？ 紧张又未有嘅，反而会觉得有啲繁复咯，因为要 plan 好多嘢嘛。咁加上而家有好多，即系要准备好多嘅可能性先咯，因为唔知年尾嘅情况会系点啦，咁都要两手准备。但系我又觉得，即系我哋个关系。点解会踏入即系决定踏入结婚呢个阶段？系因为觉得而家咁样已经很好好啦，即系仲想点啊？即系如果仲要求再高啲冇咯，已经系最正咯。咁所以我之前都系因为咁样而即系选择结婚啦。咁但系我哋亦都唔希望结婚之后有啲咩转变，因为而家咁样已经好开心。 系咯，咁结婚同唔结婚嘅分别系？ 冇噶，可以戴多对戒指咯。 容易衬衫啊！ 唔系，咁我觉得即系同外边，即系外边对我哋嘅感觉都会可能有啲唔同嘅。即系我哋都想俾即同屋企人讲话，我哋真系好认真想踏入一个新嘅阶段啊，或者可能未来会有小朋友，就唔系呢几年嘅，但系未来可能会有小朋友，咁结婚系第一步咯，我觉得。 因为对于结婚呢一样嘢嗰个意义个 meaning 咧，我都近呢半年至一年成日都见到阿一咧，都会思考嘅呢个问题。 系啦，系咁佢点讲咧？ 我就系唔明结婚同唔结婚嘅分别系咩？ 即系未揾到 嗱，撇除一啲好实际操作上嘅嘢，即系好似啱啱话要生仔，或者可能要买楼，或者我死咗嘅时候佢同我签咗条丝嗰啲咧， 系 咁但我又揾唔到，即系如果日常生活嘅相处，其实冇太大分别嘅、系咪咧？ 我又觉得其实我又冇谂一啲好实际嘅，即、就、系、是、一个分别嘅，因为我以往一直都系觉得，即系结婚就因为两个人好相爱，要觉得揾即系咁多个人入边系佢最正噶啦，咁就系咁咯，即系我冇谂过话结咗婚之后可能会有啲咩太大转变，因为我其实我哋而家都已经系一齐住、一齐相处，所有嘢都系一齐嘅，即系如果呢个人唔系我终身伴侣嘅话，我唔知边个可以系嘅，即系咁讲。 好啦。咁你啱啱即系头半 part， 你都话你好烦啦。咁喺搞婚礼嘅时候，你烦唔烦咧？ 我系唔想烦啊，而家烦系唔想烦啊，因为你 有冇自己嘅要求先？ 系啦，即系多谂。 最好唔使俾我谂，其实。因为我觉得啊，又要问呢个人，又要问嗰个人咁样，跟住又要问阿爸阿妈佢哋几多人夹埋，哇，好麻烦。我最好就是有人帮我看了我 Pinterest board， 跟住之后就帮我 plan 晒咁样，咁就算啦。 咁佢系做紧呢样嘢嘅？ 冇啊，咩都冇做紧啦。 咁你两个咩都冇，即系或者筹备到咩阶段？ 系啊，冇啊，真系，我哋筹备到系book 咗个场咯。 仲有 未有 agenda， 即系未有决定，系咯。 未喎，真系，因为我请咗 wedding planner 嘅，咁佢。会帮我谂啲嘅，咁但系佢叫我拣，我又未拣到，而家咁样，我又唔想咁快好多嘢要博取。 但头先你有讲过话，即系会有谂住小朋友，只不过唔系近呢几年嘅事啫，系嘛？ 系啊，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小朋友嘅，我系会发梦自己有个仔咁嗰啲嚟嘅。 你想要仔定女啊？ 其实我想要女嘅，但系唔知点成日发梦自己系有仔咯。因为我想要女系因为我觉得 Fred 中意女咯。即男仔通常喜欢女，我就仔女都没什么所谓的。 是 但是为什么不是这几年呢？因为我觉得我都还可以做多几年事先停十个月去有小朋友，或者之后再停多一年去凑小朋友再出来做事，我不知道啦。但是我希望即刚刚转独立歌手这段时间都可以全力冲一下先咯。 你做人阿妈会不会很烦？ 哇，我谂会啊，但我觉得阿 Fred 仲烦啲嗰啲嚟噶。 唔系喎，佢唔似烦喎。 佢系噶，佢系噶，咦我噶佢会，连我只狗系狗女嚟噶嘛，佢都好烦噶，成日都要捉住我的狗女嚟锡啊，一朝起身咧就捧住只女先啊，咁样嗰啲嚟噶。 唔系，但佢嗰种唔系，但佢嗰种系好好，即系好黐个小朋友，一翻到嚟好挂住佢，但佢唔系嗰种。 系啊。 哎呀，你快啲去洗嘢啦！快呀，快啲去做嘢，你唔系嗰种烦噶嘛？佢应该唔系。 我觉得我应该唔会，因为我舐气噶，即系我系行入嚟对鞋先啦，跟住对袜啦，跟住条裤啦，咁样一路一条路咁样，所以喺啲日常生活上面嘅嘢，我系好随意嘅。反而喺呢一方面咧，阿 Fred 咧系好有呢方面嘅坚持 的、哦。即系如果翻到嚟要教个小朋友洗手，就系佢教嘅， 一定系，或者佢净煲水咧，佢一定要系。先开个 filter， 嗰啲水倒出嚟啦，跟住再煲水，跟住再经另外一个 filter， 先再倒入个水樽入边。即系佢系好啲呢啲控制，呢啲系 OCD 呢啲嚟强制嘅啫，系强迫症嗰啲嚟噶。 从远至近，热爱似比海更深，微笑答允，愿意痛到甘苦困。这份情无论有多重分量，仍不可以嚣张。这世上寻觅到理想对象， 为两份梦和想 埋没这真相。爱的句子换作是迫不得已，心中有根刺，我知你知，说放了几千亿次，变化磨练意志，那可制止我得到比起失去，是否感觉不智？戴起戒指，无奈仍感激天意，这一生一次，缘分共你意。 至近，热爱似比海更深。满片世界，让这片海都昏暗。 这份情，无论有多种分量，仍开不了天窗。这世上，寻觅到理想对象， 为两份梦和想， 曾荡失方向。爱的句子满着是迫不得已，心中有根刺，我知你知，存放了几千亿次，变化磨练意志，那可制止我得到比起失去，是否感觉不智？戴起戒指，无奈仍感激天意，这一生一次，缘分共你意。心中有根刺，我知你知，说放了几千亿次，变化磨练意志，那可制止我得到比起失去，是否感觉不智？戴起戒指，无奈仍感激天意，最真心真意，唯独是这次。 笑得咁开心啊！ 我中意啊！我系一个公 主，我覺得我自己一個公主嚟嘅，呢、這個音樂好配合我。 係啊，呢個音樂好精挑細選之下嘅。 好認真，我都覺得。 嗱，今日到最後咧，嚟到訪問嘅尾聲，我同阿一就各人準備咗一份禮物。送俾阿何雁诗嘅 系啦，咁首先你要估下我同阿波边个赢得多啲先。 我估系你咯。 啊， 点解咧？ 点解咧？ 何以见得咧？ 因为啱啱阿 Alfred 同佢 嚟啦， 灌输咗啲概念俾佢。 系啊，哎呀， 但系唔知道好似安全啲， 大只啲安全啲。你中意肥仔， 我都好安全噶，我个人都我个人都好安全嘅感觉上。 我都唔知啦，你 自己安全佢得一个人梗系安全啦，佢有咩办法唔安全啫？ 你啲私人嘢我唔知啦，唔知道、啊、好似感觉，我想讲感觉易啲， 易啲呃。 易啲明白，明白系啊。 OK， 咁而家俾你揀收礼物啦，你会揀收边个嗰份先咧？即系两份都要睇噶啦，你会想睇边个先咧？ 一嗰份先啦。 系咯，我睇你嗰份。 睇下一嗰份先啦，我都想睇下佢有啲咩送俾你。 嗱，其实系咁嘅，我早两日咧就去行街，咁我知道要访问 Stephanie， 阿 Step 嘅时候咧，咁我谂我最中意系佢个名嗰度咧，死都唔记得搣咗 name tag 先。 你搣咗介绍咗咩啊？ 搣咗，系啦。咁咧，因为咧。我好中意佢個名入面個眼字，咁、啊、好似雀即係唔係好似雀仔，真係 雀仔眼啦，唔係硬啊。 anyway 啦，嗰啲雀仔啦， 都得嘅。 咁跟住之後咧，我就揾咗好多雀仔嘅公仔啦。咁但係最無奈嘅係我唔知道嗰只係咪真係噶嘛，即係無啦啦買一隻嗰啲， 係 啦買一隻差唔多買一隻麻雀翻嚟就唔好啦。咁所以就諗下都係買個羽毛頸鏈， 哇！跟住個禮真章咯 喎。我覺得好 sweet 喎呢件事， 好 羽毛 嘅， 係啊，係你睇得中唔中意？因為我覺得即係雀仔買錯咗就唔好啦，咁所以就買羽毛。 羽毛 係啦，咁啊本身諗住再揾另外一個咧，係嗰啲嘢唔記得邊個民族咧，某個嗰啲捕夢網嘅， 係、哦、 啦，佢都有羽毛喺度嘅，咁但係揾唔到，所以就見啱呢個就買啦。 靓啊！多谢你啊！我好耐冇收过啲首饰啊，嗰啲颈链嗰啲啦，因为 你本身唔好戴系嘛？ 唔系啊，一嚟啦，但系即系会开始咧，我觉得已经呢个年代已经开始啲男仔拣礼物都有压力噶啦，因为太多 option 咧，咁已经要即系要谂我 creative 啲，唔可以送嗰啲戒指颈链、啊。但我即系好耐冇收过，多谢你啊！ 你一阵会收到一份好 creative 嘅礼物噶啦， 你中唔中意 creative 同埋惊喜？ 信我啦，佢嗰份好 creative 噶， 你中唔？我惊啊，好惊！之前未俾人睇，已经问中唔中意，冇安全感嘅男人。 你攞出嚟啦，都系 我呢份礼物咧。嗱，因为你打高尔夫球，呢个系一个可以玩嘅嘢嚟嘅，系一个剑球。但系咧，我拣白色系因为联想起高尔夫球。嗱，头先话唔可以随便打到高尔夫球，但玩一啲剑球咧，可以揈下啦，可以系啊，可以揈下过下手印。而上面我写咗 系啊 ，step。 祝你一杆入洞，即系所有嘢都好，系啊，因为一杆入洞喺高尔夫球里面系代表住一件好难，但系亦都系大家好想做到嘅事。 我其实点玩噶呢嚿嘢？呢个系嗰啲 日本嗰啲， 系可以拆出嚟， 好似个锤仔咁样，个顶有个 系啊，有个波咁样样， 有个波嘅， 咁有条绳就连住嘅，咁你 系咪因为你系波绳？ 唔系啊，佢有解释俾我听嘅，佢话因为咧。呢款劍球玩法就係將個波套落去嗰上面嗰支嘢嗰度啦，就象徵一杆入洞，所以就攞嚟送俾你。 點啊？即係擺喺側邊咁樣，係 啦， 又 滴出嚟， 係啦， 係 啦， 係好難玩嘅。 係啦，係一個小玩意嚟嘅，亦都可以俾你得閒有。 喺我未認識阿 Step 之前，我覺得都有啲機會嘅。但我認識咗之後咧，我覺得佢係唔中意。 中意啊！而家玩 點解咧？因為佢玩咗兩晚之後，唔得呢嚿嘢好煩啊！咁之後就會嫌棄呢嚿嘢。 玩成晚都未篤到喎、啊，發覺咧我對其他球類真係好冇 talent， 我淨係識打 golf， 乜嘢都唔識，咩運動都唔識嘅。 如果俾你揀啊，即係同時有兩個男孩子，有兩個男孩子送啲咁嘅兩份禮物俾你啦、你會揀邊個做你男朋友呢？ 我谂觉得真系好好， 嗱系嘅， 系嘅， 系嘅，有啲惊啦开始。 唔係，我覺得嗱，如果因為如果講緊揀男朋友嘛，我會揀阿一嗰份禮物嘅，因為可以隨時帶喺身掛住佢嘛。 係、哦，佢都識 幫你演繹咋， 唔係我都係咁解噶。 唔係係好玩嘅，即係如果 friend 送生日禮物，咁我會覺得係真係好 creative 但係即係在於 friend 嗰個角度，如果男朋友係有啲心思同埋孏孏地，係我覺得 OK 嘅。 哦，估唔到去到最尾，原來佢係 buy 啲孏嘅禮物。 係啊，咁我都我覺得自己公主嚟噶嘛，我係即係好中意人魚噶嘛，咁我真係覺得自己係公主嘅，咁係要。 夠鐘翻嚟啦！ 嗱，你記唔記得我哋送嘅咩禮物俾你啊，人魚公主？ 我記得有個波， 係 一個木好似錘仔咁篤住個波咯。 係啦，我啊送嗰個劍球嗰陣時話捉你一竿入洞咯，可以 係唔關事，明明係波 OK。 好啦，一嗰個啦， 我記得喎。 唔記得啦， 唔記得， 哎呀，心喊啦，一喊緊啦， 羽毛頸鏈啊， 羽毛頸鏈啊。 吓、啊、都冇印象喎、啊，你讲完 冇嘢。 你有冇拎到翻屋企啊？其实会唔会喺港台个 lobby 啊？其实会 唔会喺旧公司嘅化妆部嗰度啊？ 真系， 因为我会搵日喺佢哋啲剧嗰度见到，咦咁熟嘅呢个颈链，因为我喺外回家嗰度见到有人戴紧。 唔系啊，唔系。不过我 OK， 我咁啊，我。循例都講聲多謝， 好多謝，我循例都多謝你嘅多謝， 真係唔好意思，我平時唔係咁， 唔 係 唔緊要啊，你一翻到屋企抌曬啲嘢落地下，我都估到係咩類型啦， 所以個羽毛頸鏈係唔知佢邊度好合理嘅，佢嗰時仲眼有詩意嘅，又話咧 同你個名字有關啊嘛， 你個名字有關啊， 因為咩啊？因为眼啊， 系啊， 系啊，即系鸟类啊，佢就整个羽毛俾你啊。 哦、OK。 咁你记唔记得嗰阵时你拣边个嘅？ 系咪拣条毛啊？ 系啊，你真系拣咗条毛，好可惜啊！永远呢啲嘢玩咩？玩长久噶嘛， 冇用噶。 佢当日拣你有咩用啊？而家条毛去边都唔知啊， 条毛都不住啊， 系啦。 唉，冇嘢啦，好唔开心啊！ 而家咧，而家人大咗，冇话想收啲咩啊？即系人大 放弃咗啦，直头已经食白果食到食到冇晒味啦，已经。因为我 friend 系唔中意送礼物嘅，咁我咁多年都即系同佢一齐咁耐，都系一直食白果嘅。咁啊，算啦。 佢系唔中意喺嗰啲大时大节送礼物啦，定系？佢真系从 纯粹唔中意送礼物， 但系佢唔会平时行过见到嗰样嘢啱你就买俾你嗰种咩？ 诶、冇、啊，佢最伟大一次咧，我记得我呢个好感动嘅，嗰次系佢喺电视睇一个广告，就话有一只有一只即系 supplement 咁样啦，对肠胃好好嘅，因为我肠胃系塞晒嗰啲嚟嘅，咁、第二日咧，我哋就一齐食 lunch 嘅时候，佢同我一齐去买咯。咁呢个系最感动嘅礼物咯。 嗯，好实好实， 即系 实用性。 佢对上一次送礼物俾你系送 supplement 啊嘛。 系啊系啊。 我 咪 我下次介绍个 friend 俾你识啊。 边个？送边个？ 有个送咗个有个女嘉宾佢嘅男朋友送咗个嗰啲整歌 mixer 嗰啲 software 俾佢做礼物。 哦，系啊。 哇，咁呢个仲实用喎、 啊！但系啲好 sweet 嗰啲日子喎、啊， 喺情人节送咗 software 俾你， 我都食百果啊嘛！我试过收过情人节都系阿 Fred 送嘅，系一嚿嗰啲叫咩蒜头剥蒜头皮嘅嘢啊！ 吓， 系佢个样系好似一个蒜头咁嘅，跟住咧佢系但系佢系胶嚟嘅，咁你就抌个蒜头入去，跟住炸烂佢，等佢啲皮甩咁样。 你有冇问佢？ 你系好中意食蒜头嘅？ 佢见我。嗰排中意煮嘢食，咁样送咗嚿咁嘅嘢俾我，都系我话佢嗰个 software 已经好好噶喎。 你想唔想知系边个啊？ 边个啊 ？Robin Candy 嘅 Robin 啊。 哦，咁我好抌本啊呢件事 ，software 好贵噶嘛。 咁但系你咧，调翻转，你系咪好中意送礼物嗰啲，整下啲小心思嗰啲咧？ 整小心思就真系少嘅，以前都有中意送礼物噶，见即如果单方面送，好似好灰咁样嘛。你送咗，梗系你送我都谂住有啲嘢收翻。咁但系我见佢唔送，咁我都冇送咯，直头煮饭咯。 即系过去嗰啲情人节啊、圣诞节啊、周年纪念都系食餐饭就算啦。 系啊，系啊，有阵时可能甚至妈埋阿爸阿妈咁样咯，一齐庆祝咁。 咁、哦、系要结婚噶啦， 系啊，去到咁样样， 啊、因为我呢几年都系咁样。 系、啊，咦？咁你都要结婚啊？ 我 睇你 结婚 系咯， 我赚间， 佢就系减磅先，减磅先。 系啊，同埋参间屋啫嘛，成日都话佢候住屋企间屋，成日叫我妈卖俾佢。黐线嘅呢个人 一齐咯，咁你哋两个结婚咯，咁咪可以有屋住咯。 但我唔想同佢一齐住，好臭啊呢个人，大佬。哇，咁但系我又预祝你新婚快乐啦， 系 一切顺利啦，希望。 有啲咩用得着我哋可以叫我哋？ 系啊。 好多，写个 list 俾你啊！ 哎、好啊， 我哋可以帮手顶走咯，我哋 系啊， 喂，得喎，呢个得喎 ，OK， 系啊，有咩需要嘅话搵我 哋，我最冲就系，诶，我哋饮，系我哋饮， 系咁啊，佢第一日呢啲交俾我哋，冲冲 嘅都系你饮啊， 系啊， 得啦，我哋结婚再同你哋饮过， 好啊，好啊，保持联络啦，咁谢谢你啊， 好啦 ，thank you， 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个男子寻日在旺角一间药妆店涉嫌偷取七盒价值近1900元的口罩，被控一项盗窃罪，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应讯，被告申请保释被拒，还押至下个月24日转介西九龙裁判法院。45岁的被告报称无业，控罪指佢寻日在西洋菜南街荣华大厦地下的一间药妆店涉嫌偷窃多盒口罩。裁判官应辩方要求，将案件日后以待索取控方文件，以及向被告提供法律意见。最少20人投诉一间外情配对公司，包括教唆职员假扮会员，未能提供服务等。身兼消委会委员的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说，被投诉的公司声称每星期会提供2至3个会员资料作配对，但未有履行承诺，到今个月起更加完全没有提供服务。公司声称的男女会员比例亦都同实际不符，声称男女比例是7:3，实际上是2:8。有公司全员工表示，公司的会员不足200人，但是负责人在社交媒体声称有过1000个会员，又多次要求员工用假身份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结识其他人，游说加入计划，负责人更甚至用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的相片作配对用途。身兼律师的黄大仙区议员沈运华提醒，爱情配对服务若果合约条款不够清晰具体，消费者难以杀上，他们已经作出举报，促请海关严正调查和执法。台湾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是境外输入个案，累计150宗个案，2人死亡。新增个案包括12女、6男，年龄介乎20几岁至70几岁，患者分别到过欧洲、美国和亚洲多国等。当局表示，由于近期境外输入个案上升，将会通知今个月8日至18日期间，由美国和东亚国家入境之后，曾经就医并且有病征的3000人接受家居检疫，并且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测试。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当局释放被扣押大半年的法国社会学家马沙尔，预计马沙尔会在法国时间星期六中午左右抵达法国。马克龙促请伊朗释放另一个法国公民人类学者亚德尔汉。马沙尔和另外一个学者拥有伊朗和法国双重国籍的亚德尔汉，在2019年6月被伊朗当局以串谋违反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和有雾，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中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大挤塞车龙排到过咗丁九桥，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嘅中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丁九桥。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车龙都系排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李郑屋游泳池。之后提提大家啦，咁港铁咧为咗配合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至到下午嘅7点，东铁线部分列车咧都系会来往罗湖站，咁罗湖站咧系局部开放，但系落马洲站就仍然关闭噶。咁而喺坟场嘅封路安排方面，再提提大家啦，喺将军澳咧，直至到下昼嘅6点，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嘅通道系会暂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单车径只系俾踩单车嘅人士使用，行人喺单车径无论行路定系跑步都系违法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现正接受报名， 一起重温下去年飞华锐组冠军 Who's John Ray 的故事吧。 哈哈，你已经睇到你最珍贵嘅嘢系爱啦！ 就读小学1至6年级母语非粤语嘅小朋友都可以参加飞华锐组噶。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短片参赛啦！ 风筝点样放得高啲？师培有啲心得。 我買咗一隻好大嘅風箏，我專登去深水埗買嘅。那個老闆咧就同我講咗啲 skills 嘅，一落其實唔係咁適合放風箏嘅，佢可能風向已經轉咗啦。咁、你可以咧預放10至20米啦，我以為向前跑啦，佢話其實係向後跑。啊，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4至6。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现正接受报名。 一起重温下去年飞华锐组冠军 Who's John Ray 的故事啦。 哈哈，你已经看到你最珍贵的东西是爱啦。 就读小学1至6年级母语非粤语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飞华锐组的。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短片参赛啦。 呢、这个全港儿童故事演讲大赛、哦， 我哋系咪可以参加？其实 我哋都有一个啊，全港儿童咩？我哋嗰系咩啊？ 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嘛。 系啊，我哋即刻可以重温我哋。系啊，大家去到我哋 Facebook page 嗰度就可以投票啊。究竟今日白雪公主嘅故事啊，你系喜欢边个多啲啦、啊？即系讲多次个 page 啦、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我哋头先话咩2800个人 like 我 page， 系啊， 而家有2875啊！ 系大家上去投票，究竟你中意边个嘅故事？咁然后咧，我哋每个礼拜嘅一个礼拜之后咧，就会出翻嗰个故事嘅重温啦。 系啊系啊， 好，即刻去节目啊！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 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晏昼时间3:39啊，播一部天气先啦，唔该。 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啊。 系，跟住呢个 HQ 唔系 HQ 添， 系 AQHI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嘅，而呢个紫外线指数系3啊。 好啦，咁啊，啱啱听完Stephanie 嘅访问啦，好唔惯咁样嗌佢， 冻生我嘅，系何家师 ，Hello Stephanie 好咁样 ，Yeah 好，你好，Stephanie 好， 好啦，咁啊，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一个心理战术噶。正所谓情场如战场，对付唔同嘅女孩子系有唔同嘅方法噶。就好似捉棋咁样，嗱，你捉呢一步嘅棋咧，究竟对方会点谂？嗱，唔同嘅对手系会有唔同嘅拆解方法，但对付唔同对手嘅拆解方法咧，你又有唔同嘅解决方法噶。嗱，好多时一啲唔系好识追女仔嘅男仔，可能觉得啊，只要我够好，即系例如个人咧就比较善思啦，诚恳啲啦，又送礼物啦，又氹佢开心啦，又为佢付出一切咧，就可以得到女孩子嘅芳心。嗱，当然有一批嘅女孩子系受呢一种嘅。咁但系如果你想同佢拉近关系，有啲咩方法可以对付得到一啲好似比较好胜、中意玩游戏、比较玩得嘅女孩子呢？其中一个就是跟他挑战，跟他玩 challenge。最近小弟就跟2019年的最后一位女嘉宾先达妹嘉莹就 battle 减肥。的而且确呢，跟他开了这个游戏之后呢，跟他是谈多了偈的。例如每日究竟我今日吃了些什么啊，究竟今日上榜的体重是多少啊，又或者哎呀今日我喝了啤酒破戒啊，这些日常生活的事谈多了。咁拉近了关系，咁当然啦。我唔系想追佢嘅，只不过对于呢个招数，忽然觉得啊，原来都几好使好用嘅，所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咯。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啊，对付唔同女孩子有唔同方法。如果你识得用呢个心理战术 battle 佢哋嘅话，其实可能几好用嘅。笨读兵团报告完毕。点睇？ 你两个 咩？我两个， 你两个。但系咧，因为阿一佢已经曾经喺上次讲翻两年前系嘛？ 系。 两年前，阿一佢试过同我哋其中一位同事啦，唔讲边个啦，咁啊输到就话 哦嗰、那个啊， 系啊系啊， 即系好高层嗰个啊嘛， 系好高层嗰个啦， 嗰个唔止两年啦， 两年唔止 2014-2015年啦， 哦系啊， 我嗰阵时都未实际有一个节目做嘅时候嚟噶，啱啱毕业嘅时候系、哦、啊， 系啦、 啊， 嗰次咧， 嗰时到194定196添啊，嗰阵时 系啊，嗰次好记得嘅，阿一喺我哋所有同事面前，嗰次仲系一个天台烧紧嘢食， 系系、啊，嗰时仲系短头发，你谂下， 系 仲系乜嘢短头发、啊？ 系啦、啊，嗰时输到就话减肥。系啦，唔记得咗最尾嗰个惩罚系啲乜嘢啦。但总之咧，就系、是、原来有一个 我记得个惩罚系咩啊？你哋周围嗰啲旁边可以食免费嗰餐饭，究竟系边个俾啊嘛？ 哦、 究竟系个同事俾，即系我哋嘅一个、 哦 okay、 一个前辈俾，定系我俾啊嘛？ 哦，系啊系啊， 嗰度15人，每人食我2嚿水，我都冇咗3000蚊啦，系咪先？ 嗰度系啦，咁但系咧，我好记得嘅嗰阵时阿一咧，佢系。 真係好上心咁樣去減肥嘅。咁再加上頭先嗰兩年前嗰個就佢自己突然間剔起條引就話要減啦，佢又係嘅，每日翻到嚟就我今日又食沙律，你睇下我咁嗰啲咧。激死冇人知佢减紧肥，周围系同人讲噶。 唔系，我发现啦，即系外话嗱，啱啱嗰个推介一啲同爱情有关嘅嘢啊。 系， 我觉得减肥系要话俾人知嘅。 系， 因为你越多人同越多人讲咧，嗱，我自己个性格系咁样嘅。 嗯， 你同越多人讲过之后咧，你越做唔到咧，你越尴尬嘅。 哦， 因为嗱，我嗱嗱，例如你啱啱讲嗰个开埋，其实都 OK 嘅，系咪嗰阵时？边个同事？ 冇所谓啦， 我哋同阿周国峰先生输到嗰阵时，咁佢嗰阵时系我哋二台台长嚟嘅， 系 啦，咁啊，跟住之后佢话：喂，肥仔，你要减下肥咯，你知你知佢个语气系咁，喂，肥仔，我减下肥咯，咁样，不如你输到啊，咁样系啦，咁我就有个咁嘅 battle 啦，同阿周生咁样，咁跟住之后咧，但其实我好记得一句，其实唔关阿周国峰先生事嘅，我要多谢边个咧？ 系边个？ 蒙慧亮先生， 佢讲咩啊？ 因为佢嗰阵时做有冇搞错嘅时候咧？咁佢哋都有提起呢件事嘅，系啦，佢话诶肥仔一定搞唔掂啦，咁样， 哦， 咁我就好记得呢一句嘅，系啦，咁我系嗰啲咧，即系啊你睇死我啊，咁我就咁样，系啦，咁我就坚持，咁其实嗰阵时就要多谢阿蒙伟亮先生嘅， 即系就系、是、 佢讲咗呢句咯，系啦，咁就激起咗个斗志， 系， 所以其实我觉得减肥系要话俾多啲人知。 吓！而家周围都同人讲啦，我又知道你哋 post 埋上网啦。 我发现我瘦咗真系。 佢翻到嚟系咁揦起件衫咁样喺度问我：系咪瘦咗啊？系咪瘦咗啊？咁咁所以咧，如果净系单从啊呢个 battle 最终你定系嘉莹会赢咧，我觉得你赢嘅机会大嘅，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目标短期嘅，你通常你都做到嘅。 系 啦。咁但系我想知道你两个之间。是因有冇因为呢一样嘢，即系中间你倾多咗，即系譬如大家 post 今日我食咗啲乜嘢啊，今日饮咗啲乜嘢啊，增加咗交流咧？ 有啊有啊，就系而家每日咧，即系唔好话每日啦，我咁呢嗱，我哋礼拜一开始，咁其实个 game 系点样咧？即系讲多少少先，个 game 咧就系我要喺一个月入边减到五公斤，即系193磅咧就要去到我当11。磅啦，即系减到182嘅，系啦，咁佢咧就由46.9啊，即系对当47啦， 47 嘅差唔多47 K 啦，佢要减到3 K 嘅， 系 啦，咁啊即系跟翻个 proportion 咁样去计啦， 嗯， 咁然后咧我哋即系礼拜一开始，即系礼拜一12点，即系礼拜二凌晨开始啦， 系 二三四五六，佢计埋今日五日啦， 五日， 咁我哋 keep 我谂大概每。total 都讲咗三四次啊，即系有三四日都有讲，即系唔系日日讲啦。三四日入面都有讲，喂，今日食咗啲咩啊？咁我例如我同啲 friend 食饭，我哋睇我净系食沙律啫，咁我影俾佢睇啦。咁然后例如佢可能夜晚去饮杯嘢嘅时候，哎呀，我破戒啊！咁当然你知道佢一定唔止净系破戒呢两只字啦。 系啦，做个鞋 咁佢好多唔同嘅解释嘅佢，即系我哋会多咗啲解释啊，唔系啊，咁一餐半餐啫，即系有啲咁嘅解释，但互相 切妙 系啦，互相笑嚟笑去之后咧，咁你会倾埋其他嘢噶嘛？ 系， 即系例如佢会倾一倾佢嘅爱情状况啊，佢翻工嘅嘢啊，咁我又话我会倾下我啲即系咁我都有讲起我啲嘢，例如我啲翻工嘅啲嘢啊咁样啦，咁而且仲话啊，咁既然我哋而家有呢个嘅 challenge， 即系互相减肥嘅挑战，咁不如试下一齐做运动，约咗嘅。 系 就话睇下揾即所谓嘅约咗都系揾个礼拜日咁样， 系会做咩运动咧？谂住 行山咯，谂住叫埋你噶， 哦， 费事得我同佢啊嘛， 唔紧要啊， 唔好啊，我尴尬啊嘛， 但系个起为点解会有个咁样样嘅 battle 呢？ 哦，其实咧，如果你玩呢啲 battle 咧，你去翻最原始啊，即系你真系要追一个女仔啊，即系假设我要追佢先，假设咋， 系 千祈唔系啊。咁跟住之后呢，其实千祈唔好，咪绝对唔系，系啦，千祈唔系。咁跟住之后你系要胆大呀、啊、第一步。 哦、 因为佢系无啦啦喺我个 page 或者喺我 Instagram 嗰度留言话你瘦咗咁多我好心痛。咁、 嗯、 我就 send message 问佢你做乜嘢呀，玩嘢呀、 啊、 咁样。咁倾起倾咗两句之后呢，咁我就聊佢玩呢个嘅减肥挑战。咁就成事啦，成件事。其实我諗嗰晚倾咗几句就话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就成事㗎啦。 哦、 即但你嗱即都系嗰句，你要揀一啲呢爽快嘅。 即系唔好扭扭零零。 系啦、哎、玩得嘅。系啦，你揾啲爽快玩得，然后你 feel 到系个 type 嘅女孩子， 系 即系 M K 妹咁样。 因为你嘅方法系针对你嘅 M K 妹噶嘛。 系即系你假设你同阿一师嫂，即系假设如果 let's say 佢单身嘅话咧，呢一招追佢咧就未必得嘅，因为佢唔使减肥，佢咁靓系咪先？但你可能有其他。我思疑佢听紧，佢啱啱 send message 过嚟，我未睇。系咪啊？ 保和艺噶， 我唔知啊，系啊，我唔系唔关事，唔关事，唔关事，系啦。咁跟住之后咧， 即刻熬啊！ 喺节目讲第二个女仔，循例都话佢靓嘅，系咪先？唔系咁，但系你可以同佢挑战其他嘢噶嘛？ 系 啦，但系你要投其所好咯。但其实当然有好多嗱，即系点讲好咧？胆大系一个基本人嘅条件， 第一步啊。 系啦，心细就系第二个条件啦。因为其实你无论追咩女仔，你都系胆大心细噶嘛，系咪先？ 啊， 系啦。咁然后你胆大就系你要够胆同佢积落呢个嘅承诺啦。第二个就系你一定系要嗰个叫咩你要有嗰个细心，就系睇得出佢呢排玩紧啲咩。系啦。咁然后你就去啦。 咁嗱，啱啱咧，你用呢一种嘅方法咧，就譬如系对M K 妹或者叫爽直啲嘅呢一类型嘅女仔。咁样去玩啦，你以前譬如旧时啲啦，虽然你女朋友可能听噶啦，讲你细个啲嘅时候，有冇试过追其他类型嘅女仔？可能佢唔系爽快型嘅， 系 另类啲嘅，咁用咩 approach？ 如果乖啲嘅话咧，乖啲嘅话咧， 系 要扮到自己好细心、好温柔。 哦， 即系例如试过咧。 你都收埋个电话先讲啦，你而家点收唔到？我 feel 到你， 我拎开个电话先，好惊收到 message。 系， 但系俾两秒我回复情绪，你讲啲其他嘢，大家快啲去 page 嗰度俾 like， 我翻翻嚟啦。 好， 要 break 一 break 啊，咁样，咁咧咩事咧？就系、是、例如嗰阵时咧，有个比较乖啲嘅女孩子啦，咁佢唔舒服咧，咁我就。在宿舍嗰度，我是出去买，即特登喺中大坐车出沙田买粥翻嚟俾佢食。 哦、啊， 系啦，但系佢系嗰啲乖啲嘅女孩子。咁你嗰个拉近嘅关系，因为嗰个拉近嘅关系系唔同嘅做法嚟噶嘛。 系，因为你呢一种就系佢好乖，即系好。即係比較簡單嘅， 係啦。 咁你就做翻一啲典型乖嘅人， 係啦， 中意嗰啲細心啊，唔使怕老婆啊。係 同埋你要睇翻佢究竟係邊個階段喎、 啊？哦， 即係如果佢係啲老手啲咧，呢一招又未必 work 嘅喎。 哦， 但係如果佢係啲初戀啲嘅話咧， 就 work 嘅。 係啦，因為個 fantasy 出咗嚟啊。 咁如果老手啲咧，即係 老手啲你就直接去啦， 但係又乖嘅。 老手，但系老手其实都几难乖嘅， 系我都觉得系， 唔系因为我嘅老手嘅定义系有十几次嘅拍拖经验嘅， 咁系如果乖 即系唔系嗰种又纯又乖，即系佢见怪嗱，唔系话老手唔一定乖，但嗰种乖系我意思系好清纯嘅嗰种乖， 冇咁纯咯。老手系因为佢已经经历咗好多次嘅爱情啦， 系啦 啊， 系啦，俾男人玷污咗佢嘅思想已经， 咁其实。一个拍咗好多次拖嘅女仔，即系俗称嘅老手，我觉得呢啲系难。 嗱，咁又唔同喎。嗱，第二个方法啦。 啊， 如果一个拍咗好多次拖嘅女仔，我撇除佢系拍散拖先啦，系咪先？即系嗰啲哦，拍咗两个礼拜，我哋都系唔适合咁样，撇除呢啲先啦。我当大部分都三四个月或者半年以上啦。 系。 咁会出现一个咩嘅情况啊？我当佢十四、十五岁开始拍啊，每个拍半年以上，拍咗十次起码。咁即系其实佢已经26、27岁啦， 系啊， 26、27岁追求啲咩？ 结婚， 追求稳定，冇错啦。咁、哦、你从呢个方向去投其所好，嗱、啊，所以呢个咧系好紧要嘅。心知科学404同周末有情，我决定推介佢哋做呢个嘅每个月嘅个主题。投其所好啊，投其所好月啊，嗰、那个叫。 我好中意听你去分析，一步一步咁样。因为我 有得解噶嘛，你 我知系有得解嘅，但系我喺我遇上阿一之前咧，我认识呢个人以前啊，我都追女仔，我觉得冇得解，冇咁样分析啊， 逻辑嗱，我 系啦， 讨厌爱情，但我讲逻辑， 但系你唔爱情又 好似隔篱街阿才子咁样，不过佢系政治爱爱情咯，我讨厌爱情，我讲逻辑， 逻辑嘅啫，我冇立场嘅，我系理性分析嘅啫， 我讲逻辑嘅。嗱、 啊，但系嗱，咁啊，你又中意分析啊，你又叫投其所好啊，胆大心细啊，有冇真系试过有女仔系你搞唔掂？ 咁一定有嘅。 嗰次系咩咧？有冇得事后分析？而家谂翻转头，嗱，即系你讲到你识得投其所好啊，去分析啊佢。但嗰次个女仔因为咩？嗰、那个难度喺边度？所以搞唔掂咧。 你要俾啲时间搵啲 file 出嚟， 系咩？啊，听咗 KTV 先埋尾两分钟再听，俾你搵下。我想知啊呢样嘢，因为 你知道我唔得嘅机会少啲啊嘛，所以搵个 file 难啲。 唔系你可以直接话真系冇试过啊？ 唔系都一定有试过，唔系但系嗰个唔得系。嗰、那個唔得應該話咧，即假設嗱，我唔係嗰啲叫咩咧 ？friend 咗好一段時間可以一齊嘅，即我大部分都係可能識咗兩三個月之後咧，咁你覺得喂得咁啊試下啦咁樣，咁所以咧通常一唔得嘅時候咧就好快，咁但係你頭嗰兩三個月你都係循例好感地試下 approach 啊嘛，係啦，咁你唔會真係。你咁了解嗰人噶嘛？咁然後好快你已經知道你對佢唔係真係咁想試一齊，咁你唔會特別去噶嘛？ 哦， 即係嗰個唔得或者冇失敗嘅原因，其實係純粹因為你冇特別地去認真咁去追過咯。 哦，即係要認真嘅話，要追就追到嘅。 都唔係嘅，咁有啲好明顯你真係你陪唔起嘅。 好中意你呢一句，唔知點解。 喂，你諗下，有啲原來佢。佢一年有九个月佢唔喺香港嘅，然后去旅行嘅。 系，你见佢 I G 食嘢嗰啲相嗰啲，哇！ 佢食一餐系我一个月钱咁嗰啲， 无敌海景嗰啲， 我冇得投其所好嘛，系咪先？我知点样追呢啲人啊？ 你系投其所好啊？ 我做唔到嘛，系咪先？啊，好啦，听你嗰个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的？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啱啱大家都听到啦，听到阿一同埋嘉莹呢一个减肥之间嘅 battle。是不是亲身这样感受到什么叫做公器私用呢？你看看他做完个访问之后继续跟人家保持联络之余还说要吸引对方的注意。你说这些不是公器私用是什么？不只是这样啊。嚟紧几个星期，大家都一定要留心听住啊！因为每个礼拜我哋都会 update 佢哋两个嘅状况，你会发现佢哋两个减肥减到好似一对情侣咧，为咗影婚纱相，所以要去减肥咁嘅款啊！呢单嘢仲唔系瘦身男女减出个未来？喺套戏里边啊，刘德华同郑秀文两个减肥减下减下，互相扶持之后咧，就对对方产生爱意咯。希望阿一。同家莹可以幸福咁样样一齐减到肥啊！咁佢两个嘅 battle 就为期一个月啦。咁啊，进度如何？大家可以睇佢哋各自嘅 social media， 又或者紧贴住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嚟紧几个星期嘅。咁喺网上面，我就同阿家莹讲话，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咧？喺背后发功影响下阿一啦。但系谂深一层。我都系唔想阿一出丑，因为几大佢都系我是你的后援会嘅主持啊嘛，咁佢出丑我都有份噶，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决定用一只歌嚟帮你攻击翻嘉莹，拣呢一只歌咧个原理好简单嘅啫，有阵时你睇电影睇剧集见到啲主角喺度系咁食一样嘢咧，睇得多唔知点解你都会好想食埋一份。咁既然喺电台我哋淨係听到声，我决定揀一隻歌不断重复一种嘅食物，等嘉莹听到佢都会忍唔住好想去食呢一样嘢啦。呢一样就係波霸珍珠奶茶啦。作为长期身处于 MK 嘅 MK 妹嘉莹，周边咁多珍珠奶茶，希望你听到呢隻歌之后忍唔住去买返杯啦。珍珠奶茶真係好肥㗎。 有一日我想饮波霸心谂车不过冇珍珠啫嘛，咁你净系俾波霸我都冇所谓啊！个哥哥突然之间吓亲，呃咗一下，佢话小姐我真系唔知俾你乜嘢。 眼神同緊我講，你係咪夢中仲禮手打麻將 Facebook 喎，仲要踢返我，我想飛。 啲人話我反彈喎，一定會。我其实呢 反弹过几次、啊、 对上那次减已经两年前了。我一直都是用一个月的时间减肥，然后有两年的时间可以放肆的。 这个 其实都挺抵的。 好像经济周期那 样。 有上有落。 是 很合理的、 啊。人生要试一下不同的东西嘛。试一下有时候到190。有时候又落到170。 又不试一下去230。 我 可以试。 真是脚痛啊大佬。好啦，咁大家快啲去 page 嗰度俾 like 同埋就投票啦。 究竟你知？ 哦，我爱乐哥。